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好，大家好，我系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个字。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都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诶，总之，哎，总之 ，Bonsoir Bohemian 劈唔到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sin.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開始呢個都唔知邊一日啊，4月6日晚嘅北上頻道啊，咁啊星期一啊，我哋今個禮拜咧就壓後咗出街嘅，咁 其實都錄咗噶啦，但係因為 都放假， 因為放假啊嘛，俾人唞下啦， 係啊，先聽到我哋啲節目都煩厭啦， 係咯， 咁梗係攤即係攤翻去星期一，雖然星期一都係假期嚟嘅。不過就即係都要出街㗎，冇辦法啦。其實都唔係好想錄，心機啊，好似。 其實我 唔係好煩啊！你啲睇啲電視啊，屌你放假咧睇電視 睇少過啦。 屌你成個個台都講基本法啊嗰啲，所以係啱啊。所以 睇少過咯。 即係唔續牌，我真係完全支持。 冇所謂啊！ 其實即係全部電視台唔好續牌，香港直情係冇電視台嘅，我覺得最開心。 咁又唔可以有 嚟有嚟做乜啫？ 但 又乜嘢？ 但又唔可以， 你又唔會想睇嘅啲基本法係咪？ 但係又唔可以咁多網台喎，一搞搞又絕交，點算咧？ 唉，真係又就絕交， 係咪先 老尾啊？住 喂，我諗過噶，我對上嗰次絕交咧，係4年班，話俾你聽 嚇。 我對上嗰次絕交係4年班。 四年班， 佢哋两个加埋120岁，真系好嘢。 同我哋有咩关系啫？ 我一个算系你老细啦，一个都算系你朋友啦，你老友啦。 屌， 而家好啦，好奇好奇怪， 呢啲人啊真系老土啊， 系啊， 老土啊，老嬲土啊，简直系。 嗱，你谂下啦，呢啲环境你企边边都死噶，你企阿你老细嗰边，咁你老友就会话你。哎呀，屌你俾共产党入咗啦，屌你企咗话你老友嗰边 鬼， 咁你老细就话你系鬼，屌你咁你两眼， 咁你可以选择唔企嘅， 唔企又 可以坐嘅啫， 好难嘅，一阵间你老友，一阵间你老友打电话嚟问你，你老细啲嘢，或者你老细兜口兜面问你啊，你老友啲嘢，咁你唔都唔答咩？ 两老系咪呢？ 呢两老友真系好嘢， 有系嘛？ 真系，我谂下， 唔系咁唔系咯，喂，打翻长拳咯， 喂唔话 打翻 长拳咯， 咁就唔啱数喎。 喂，同埋 20年， 喂，同埋阿牛又要咁讲嘅，你都应付惯噶啦，做几年前。 咁唔同啊！喂，大佬，我 啊嗰个屌嗰个半个你老细啊， 问 你老友啲嘢，你老友问翻你， 唔好讲啦呢啲。 唔系我今即系今个月即系花生嚟嘅 人物，关我哋咩事啊？系咪先？ 唔系噶， 我哋呢啲又 Alexa 又咩 Alexa 又入唔到榜嘅， 你要明白，即系我 哋咩事？ 我系埋咗你堆，咁样你 我堆咩？ 你系变咗个鬼，我就话 系 陪只鬼噶啦嘛， 老友一老细 系咪先？咁两样都系啦，系咪先？大佬，系咪先？ 我都知嘅 ，OK， 系我系啊， 唔系因我最惊系咩咧？我埋咗你堆，咁样 你老友，你埋咗你老友堆嗰阵，我就鬼嚟噶啦嘛。你埋咗你老细个堆，咁我就系俾共产党入咗啦。 两只，你咪就一只俾共产党入咗嘅鬼咯。 系咯，真系两面不是人啊。 喂，嗱嘅。讲下卖下广告先，唉，揾阿的帮手，咁啊，我哋嘅好客户啊，唐友芳咧，呢个四月份咧，其实就有啲活动噶，系咪啊？可唔可以讲下先啊？唉，节目之前讲下先。 其实就咁样嘅，咁啊，唐友芳基本上咧就四月啦，嚟紧几个礼拜六日啦，包括11号、12号、18号、19号，同埋25号、26号咧，就会喺赤柱广场嘅创意市集。到咧就檔位係13號咧就有個攤位，咁啊賣翻佢哋嘅產品啦。 係， 咁赤柱廣場即係嗰個市創意市集喺邊咧？就會係喺赤柱廣場美麗樓地下2號鋪嘅。 哦，好易揾嘅嗰度，你揾去美麗樓你就知噶啦。 係啦，時間就係中午12点到下午晚上8点。OK， 係啦， 連續三個禮拜嘅六日啊，由嚟緊呢個禮拜開始啊，11、12号、18、19号。25、26号連續有六日咧，就唐友芳都會有攤位嗰度嘅。咁啊，又有啲新嘅食品啦。其實又阿 Patrick 老闆咧，就已經好好人咧，佢又送咗啲食品過嚟俾我哋嘅。咁啊，所以就大家又可以去捧下場支持下。但係暫時咁啦。 唔係，我想問 Vega 會員有冇著數先 ？Vega 會員 又係得到啊？ 其實好想有嘅，但係咧就未有嗰張會員卡啊嘛，咁呢個要等阿的哥啦。 唉，阿的做嘢真係啊！ 咁啊，其實即係我哋遲早即係嗰個會員卡大家攞到手嘅時候咧，咁就憑住個會員卡就當然就有呢、這個優惠啦，咁啊咁樣啦，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啊，或者留意住哭波桑啦，唐友芳特約哭波桑，我哋試下問，我試下問一問阿 Patrick 先啦，睇下我哋可唔可以諗到一個 mechanics 啊， 好 啊，咁譬如你係咪可以搭朵，咁啊其實搭朵應該都唔會講大話嘅，因為你一定係有聽過我哋節目，咁最多咪醒下啲非會員啊，咁啊咁呢個道德。自己有少少道德嘅責任啦。咁如果你係非會員辦會員，咪俾你辦住先咯。 你辦住先咯， 辦即係你辦得過去嘅咪辦咯。你夠膽辦咪辦咯， 哇！你好壓咩？喂，大佬， 唔係都 呢啲咁嘅大右派 心嘅大家。咁我睇下問一問阿 Patrick 老闆可唔可以就打打躲？嚇，譬如 Reg 先啊，咁咪可以。玩個小遊戲咁，你都串到 Reg 先個英文名嘅。 O K， 我可以俾啲優惠。 好街啦，我都唔識串。 或者可以講得出啊 Reg 先兩個種個名嘅，咁可以俾啲優惠你咁樣。 或者 Reg 先佢老細個名嘅 ，Reg 先啲女 仔 啲女嘅名嘅，又可以俾優惠你。 得幾件啫 ？O K， 係啦嚇，咁啊好嘛。 好啊！ 我問咗 Patrick 先，下個禮拜交代 係咪可以做宣傳啊？ 大家支持下啦。 係啦， 喂，提多可以做宣傳。 提多少少啦。呢個就係四月嗰個佢哋喺即係唐友芳咧喺赤柱廣場嘅創意市集度擺檔嘅日期啦。OK， 其實五月都有嘅，咁啊過多兩個禮拜先再講埋五月嗰個日子啦。 咁我又做宣傳先。 好， 一家先好似有新節目係嘛？ 广告噶， 阿的唔知嘅，或者咧系我先知嘅， 帮你宣传咗噶。 你咁快讲嘅， 系啦，睇节目啊， 一个叫《东方魅力》嘅节目， 系 啊，咁就讲日本嘅，咁啊两位主持咧就会由呢个礼拜二啦，应该系4月7号啦，开第一集就出街啦，咁就希望 大家有捧场啦， 好讲日本文化噶嘛， 讲日本嘢啦，总之，我听过。几集噶啦，有几集就 OK 嘅。当然啦，啲新嘅主持咧，我哋应该俾多啲机会啊，可以听下嘅，可听性都几高嘅。 OK， 啲访问尤其访问嘉宾嗰几集。 翻嚟啦。咁啊，今日就有咩话题啊？今日 讲完第一粒花生，绝交花生唔讲啦。呢啲一讲亲变鬼噶嘛，系嘛？而且俾共产党入咗噶嘛。 OK， 讲啲即系正常啲噶啦，都好大粒噶呢粒花生，即系咧亚视啊， 有咩正常啊？嗰啲 系 都唔正常啊！ 唔系，我就 好绝交喎。嗱，我同你倾过 咁啊，唔同，冇同王维基绝交， 好低次同个政府绝交。 你听咧， 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亚视就不获续牌啦。星期二晚咧就上个礼拜二咧就 先爆粒大花生出嚟，就係呢個話賣就賣咗俾王維基。係 啦， 咁呢個係 from 嚟自呢個 亞視新聞 六點鐘嘅新聞嘅， 即係計呢個阿江澤民死掉了， 提早嘅提早嘅愚人節嘅新聞嚟嘅。 咁嗰晚其實我都做緊呢個自由風嘅，咁做緊自由風嘅時候，啱啱去到六點鐘有單咁嘅新聞，哇！就 即中招啦， 諗到頭都爆，咁就中唔曬嘅，都係即係。两边都要讲咯， 系啊， 咁你真嘅又要讲，当系假嘅又要讲， 你基本上你唔会当假噶， 你话吓， 又唔系点啊？ 梗系要当佢假啦，即系两边都要讲啊，你唔系点啊？ 濑晒啦， 唔系嗱，基本上首先嗱，嗰你好难顶啊，即系佢喺个新闻报告嗰度出，你话佢完全系假，你讲 唔通 啊嘛？但系佢又真系有先例可执，江泽民佢都够胆讲系死嘅，咁系咪先？咁佢可以乱咁噏个金主出嚟，佢有咩做唔出啫？咁所以你又两，但系咁佢系新闻出嚟嘅，你又要当系真咯？咁两边嚟讲咯。 即系你系有节目嗰里边有讲佢系真定假都唔知。 嗱，如果你嗰晚我咪咁咯，我大约嘅观点都系咁啫。嗱，如果佢真系真嘅。OK， 咁你真係不得不佩服王維基啦。 係啊， 咁如果你件事係真嘅時候，最懦嗰個應該係梁振英啦。 係啊， 因為好明顯嘅就係、是，如果你作為一位商人，拎十億八億出嚟啦，唔知佢幾多錢啦。OK， 拎十億八億出嚟買夠嘢，咁冇理由唔續牌㗎。係 啊， 咁即係話前提就係一定係有續牌我先買嘅啫。 係啊，而家傾過啦，即係話， 即係如果你當係真嘅時候就梗係 傾過啦。 咁即係話王維基。坚有条线就 倾过啦， 喺上边啦。 唔系阿王维基都曾经承认过佢自己有同中联麦倾过偈。 啱嘅，梗系啦。所以我成日都话嗱，我从来喺呢度，你唔见我大力去撑 Hong Kong TV 噶，系咪先？喂，我从来讲佢只系一个商人，佢入过亚视话哎呀都叫做过十二人、啊，佢入得去梗系有审查过，佢梗系。解一個唔係紅頂商人，你都要當佢一個外國商人啦。咁、只係咁，你喺 HKTV 不獲續牌嗰件事裏面，佢只係得罪咗一個人，就係、是、一男子啫。即係喺個私人恩怨多過係嗰、那個即係佢係咪真係一個抗爭嘅人？即係好多香港人覺得佢。好正義嘅、等等啊，喺 HKTV 度佢做咗場靚 show 等等好多嘢，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嗱你當佢係堅嘅，咁嗰晚即係星期二嗰晚當佢係堅嘅，咁你咪當佢，咁你就好明顯見到可能佢真係好犀利，佢真係好堅 ，OK， 佢總之有條線，佢搭到上去，中央有人守狠佢，會繼續續牌，咁佢咪買咯。好啦，如果唔係堅嘅，咁你又咁唔係堅嘅，啱啱二號我記得好似唔知咪三十一號嚟嘅， 三十一 咁咪踩住愚人節咯，一個大整股咯。 三 咁嗱，我初時我記得，即係我冇喺北上頻道講過啊，但係阿的可以做證啊。嗱，我喺足球頻道講過，我都話最後嗱。其实即系你而家最后睇嘅就系你可能即系你睇王晶呢条友系 short 嘅 ，OK？ 其实件事有冇转弯余地咧？我觉得之前系有嘅，佢唔系佢咁玩法咧，系仲有得倾落去嘅。咁嗱，佢最后喺一号嗰日，即系王维基闪咗，跟住然之后第二日出嚟就澄清， 系啦 ，OK 等等，跟住然之后王晶再拱多一个金主出去，就系胡景超嘛，胡景超买个 HMV 啦，一个普通嘅香港商人。嗱，你问阿的，我都一早都讲过，其实我都错唔晒，我都话如果最后亚视 OK 系获续牌转金主，嗰、那个金主一定系一个名不经传。嘅普通商人嚟嘅， 系、 咁呢个香港背景嘅胡景超就绝对符合呢个条件啦、 嗯。 喂，佢绝对，我唔系睇小佢啊，佢冇能力攞几亿出嚟走嚟买亚视。喂，你做营运噶嘛？你做营运你蚀唔起噶嘛 ？OK， 咁、所以只系一个冇钱嘅，最后只系一个冇能力、冇钱嘅外国商人，莫扣有条水喉，嗰条水喉当然梗系中央啦，咁、就会逼住你去做，你就出嚟顶咗，即系啃咗佢咁解嘅啫。 唔系，但系我问题系 唔晒噶， 点解王晶有冇一条背后嘅水喉射住佢咧？ 嗱，你其实你香港政府就应该做嘢啦，唔系你王晶嗰下31号嗰晚嗰、那个，喂，你真系要拉佢嘅大佬。 喂，呢条友系癫噶嘛？你问究竟佢嘅动机系乜嘢？只有佢自己知道咯。 系啊。 咁你仲有一个动机嘅就系、是，喂，你临尾仲想刮多铺咯、嗯？可能系、 嗯。 喂，你嗰晚真系可以喺 Nasdaq 嗰边刮水噶、 啊， 大佬、 啊。 我哋即刻夜晚其实已经都知道呢件事。 裕托证券。 裕托证券呢件事。喂，咁你咁其实系要拉佢噶，其实更加要唔系更加 系调查佢啦，唔好话拉佢啦。 系要邀请埋王维基问话添啊、嗯！你两个有冇夹埋先？喂，你一定系嫌疑人嚟噶、嗯。如果你真系按照法律去做嘢， 证监系要做嘢嘅。 嗱，而家又冇，好似又冇咗件事咁样啦。 但系因为好似唔系香港嘅机构啊嘛，美国嘅上市噶嘛。 唔系咁讲啊，你梗唔系啊，大佬啊，你而家发放假消息、啊，你一个电视台发放假消息，好大件事嚟噶、啊，仲有系同自己嘅利益系有关嘅、啊、，OK， 咁你即系成件事其实系即系王晶自导自演咯， 系、啊、 但都好嘢噶，但系而家就算公开咗话唔再续牌咧，都有啲唔系白冇事啦，而家变成死事啦，系咪先吓？佢、啊、可以又话一封出嚟，又话可以顶住亚视继续营运。 喂，咁顶住 好嘢噶？ 唔系啊，咁顶住。 所以我觉得几奇怪啊。 唔系咁顶， 佢继续投资去播嘢咯，俾佢哋。 咁顶住 冇乜嘢啊？ 喂，咁顶住 点知冇咩？ 咁你顶住冇问题，个问题个牌而家系延迟咗一年啫嘛，即系你去到系16年嘅3月31号 deadline 嘛，最后佢个权个 rights 系，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嘅系。有兩樣嘢嘅，第一就係點解王晶會拉咗王維基落水啦，即係可以咁講啦。而你 唔係咁，係王維基盛傳好耐以前啦，即係唔係而家呢輪呢啲人咁花心日子啦，即係早輪冇咁花心嘅時候，王維基都話想買亞視噶， 唔係你 一路傳緊嘅。 但你見到政府嗰個動態係咩？就係話咧，政府都係咧係睇嗰條新聞先知道王晶咁樣講嘢嘅啫，就冇應該係冇， 唔係可能 冇預備性 啊。你睇到香港電視出嗰個聲明都係。佢都係睇完亞視嗰個新聞㗎，你好明顯，佢話佢仲了解緊個消息㗎嘛， 冇人 嗰晚31號出嗰、那個， 冇人知 香港電視出嗰、那個、 KTV 出嗰個，基本上係4月1號先出啦。 唔係啊，嗰晚係31號嚟㗎， 即刻追問 啊，星期二晚嚟㗎、 okay ， 星期二晚6點嚟㗎 ，OK， 好清楚。 而最後即係公布出嚟個賽果啦，我 亞視出嗰個先至係星期。 嗰、那個係嗰個係31號， 第二日嘅9點先至出 HKTV 嗰個聲明， 咩聲明啊？ 唔係 你我好清楚嘅嗰晚，因為我揸住曬所有 statement 噶 ，OK， 嗰、晚係大約我諗7點前啊。呢、這個香港 TV 就演出聲明啦，個、聲明就係仲喺度了解緊消息，因為揾唔到個老細， 了解緊 閃咗， 但係出正式嘅 information 係，即係我頭先講嘅意思就係話，連 HKTV 嗰邊都冇問題噶嘛， 係啊，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嘅。 如果你睇面嗰陣就全部都係啦、 而第二個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是、最後公布個賽果啦，你會發覺暫時嚟計香港嚟緊兩間嘅電視台比。一个家族攞晒咯， 嗯， 即系我谂咗好耐嘅系点解唔俾有线呢 o、okay? k、点解最后 其实好多 电影， 其实好多问题跟住落去系要问嘅，咁咪即系几样嘢啦、第一样就系话成个香港个电视生态啦，呢个其实都系。如果你相信香港已死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环节啦。我谂、即系电视嘅娱乐，我谂你云睇每一个喺呢个地球上嘅大城市咧，所谓自称国际嘅大都市咧，香港都算系衰到冇得再衰噶啦。OK， 即系而家嗱嚟紧预期得一个电视台，呢个讲紧 analog 模拟嘅，得一个电视台。OK， 跟住其他嗰啲所谓咩好啦，而家嗱将嗰个数码嗰个频谱就唔系即系将数码嗰个牌就俾咗亚视有数码嗰个牌噶嘛，咁数码嗰边就俾咗。 电信盈科 柒街啦，系俾咗电信盈科啦。咁嗱，咁你譬如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其实你要问喂，点解 點解俾頭先阿迪都問咗點解你要俾七街先？點解唔係俾友善先？或者仲有之前仲有冇啲申請過嘅？有冇個程序？究竟係個通訊局係基於啲乜嘢理由係俾阿七街嘅先？ 係啊， 咁呢啲呢個問題要問啦。 如果你真要俾啊，兩個都要俾 嘅嘛。第一個問題要問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咁嚟緊個模擬係點啦？喂，你唔可以話就咁就話哦，我嚟緊模擬嗰個就係俾咗 香港電台頂住先 營運，我屌屌你咩？喂，大佬啊！如果香港电台可以营运到啊，喺回归前都已经做捻咗啦，我戇鳩系咪先？无端端唔系，我喺香港电无端端我做乜要 run 多个电视台啊？我而家好捻够 manpower， 我都缩紧皮。你起大楼，你又唔俾我起啊？又你又唔会俾我 expand 嘅？买架餐又唔俾啦吓， 如果 expand 求鸠期噶， 喂， 大佬， 我电我个所谓香港电台电视部，一年有几多节目做出嚟，大家心中有数啦。我点可以去 run 呢个电视台先？系咪先？咁你好唔負責任㗎嘛，你作為一個香港個政府㗎嘛，你點樣同香港人交代先？嗱，即係你好簡單，你分幾個層面去睇成件事。你係問，你問我哋呢啲有冇電視台，關我撚事咩？我哋好日都唔撚睇電視係咪先啊？即係我哋已經可以叫脱離電視嘅世代。我睇電視只係為咗做節目嘅啫、或者就係我喺大陸嘅時候捏緊腳嘅時候撳咁啊，唉，都算係自己香港人嘅電視台，咁有時都睇下。咁同埋我成日都講，我哋識睇嘅，唔識睇就最好唔好睇。OK， 咁啊，即係咁樣，你想講咩先？ 即係但係其實 係 即係一個電視台又好，兩個電視台又好。冇所谓㗎，其实基本上咁多年以来、都系得一，我全香港人都当得一个电视台㗎啦，咁佢系零收视㗎嘛。 呢个就系、你有冇嗱呢个就系返嚟，你作为一个政府，你有冇你系咪照顾香港各阶层先？我哋唔可以只系攞我哋自己嚟讲㗎嘛。 唔系攞我自己，我哋自己唔睇㗎啦。 好多年前你自己抄返北上频道，我哋讲过香港电视嗰啲 K 态㗎 ,ok?、 啊、 我都讲过一样嘢，好简单㗎啫。我从来唔阻止人支持 TVB 㗎。即系你唔好搞佢大佬啦，即系好简单好公道㗎啫。系咪先，每人有自己嘅。嘅娛樂嘅方法 ，OK？ 哇，你唔可以咁自私，話你哦，我所有資訊都係 from 個網台嘅，我 download 節目睇嘅，我 BT movie 嘅，我乜乜乜乜乜，我從來唔睇電視，咁所以我唔覺得香港嘅電視台應該存在，唔可以咁噶嘛？喂，大佬，香港有一個階層， 但係香港人根本就唔睇噶嘛，其實阿士， 梗係唔係啦，解唔係啦？香港有老人家噶，大佬， 老人家睇唔見噶嘛？ 我哋都係四廿零歲咋，四廿零，我哋仲有啲人老過我。嗰啲人係有情義結㗎，香港屋 都亞視有情義結， 梗係有啦，我絕對相信有啦，大佬。 Okay. 喂，咁你香港真係有啲人係個屋企嗰度，喂，窮苦階層，佢俾唔起有線，俾唔起錢睇有線，俾唔起錢睇 Now 嘅，佢淨係得兩個免費電視台， 睇無線咯。 撳嘢撳都係四個台，其實得兩個，因為英文嗰個佢都唔會點撳， 咪睇無線咯。 喂，然之後跟住，梗係唔係啦？喂，大佬，亞視歲月流星台好撚多人睇㗎，唔係，我唔可以話係好撚多人。你喂，如果你做得網台，你支持小眾嘅概念嘅話，咁亞視你唔可以唔支持佢。 咁啊， 唔 係 個問題，呢個邏輯嚟㗎嘛。 唔係個問題， 佢唔係我哋多我哋好多啫嘛。即係亞視係一點 ，OK？ 一點其實65,000人。喂，我哋都接近，因為好高啲嘅收聽都接近四，即係半點㗎。我哋同一亞視差唔多。 我係想講啫。即係你唔可以話一樣嘢嘅，就係明明本身係有兩個牌嘅，但調翻轉你而家政府收咗一個牌，但你唔可以話因為嗰個牌佢營運咗電視， 唔係我明 而收咗佢，跟住 但而且就係真係冇人睇嘅喎，大佬。 我重新再講， 有㗎， 我再講一次先。你要站翻咧，如果你要 run 一個政府，你作為一個政府嘅角色，其實你而家所謂一個香港嘅一個國際嘅大都市，你得兩個電視牌都已經少到撲街啦。你邊個好意思行出去同人講先啦、 啊？ 喂，大佬啊，你喺今時其實嗱，好簡單嘅，你作為一位觀眾咧，作為一位家庭嘅觀眾啦 ，OK， 你買個電視翻嚟。嗰、那個電視攞嚟撳，你即係你如果你去過外地咧，即係喂，包括翻大陸你都知啊、一撳啊九萬幾個台。喂，首先嗱，你問下撳嗰個 remote 嗰條友，佢知唔知道邊個台 analog， 邊個台 digital， 邊個台係咩日行地下一條線嘅咩咩，佢知唔知啊？佢唔知噶嘛。OK， 你要作為一個政府啊， 你其实就要搞掂佢，我唔理你用咩方法，你总之令到家家户户或者大部分嘅香港嘅家庭买部电视机返嚟，我就有99个台俾我揿嘅啫。OK， 我理得你嗰个台系 analog 因为 digital 啊，你而家个政府就系失职就系呢样嘢啊嘛。喂，即系几复杂啊？你睇香港睇电视复杂到系咪先？喂，大佬，如果你要睇匀晒啲电视，第一你要好有钱啦、啊，第二仲有、啊，你每日你有钱大捻晒、啊，你话我系一个70岁嘅阿伯，我好捻有钱，其实我都搞唔掂啊，因为。又要呢个机顶盒啦，又要嗰个机顶盒啦，屌你老母屋企90几个 remote 啦，喂你嗰个 remote 嗰啲制多到呢喂70岁嘅阿伯好有钱，佢都睇唔到啲电视嘅， 唔系佢唔系嗌个工唔系工人整咯， 有钱同埋有知识，有技能。呢三個條件你先睇到電視嘅香港，咁你話你點可以話自己係國際大都市啫？係咪先？啊，咁所以其實你好，我荒謬噶。你而家唔係亞視執笠係一樣嘢，你揾邊個人頂翻上去一樣嘢。好啦，揾邊個人頂翻上去又有得講咯。第一，你揾我哋翻嚟，你點解要揾李柒佳先？ 係、 這個呢即係我好唔好而家講咧？唔係，即係我嗱，我哋有啲睇法嘅，我嗱的都有啲睇法。我話咩？不過嗰個就比較複雜啦。 係啦， 總之咧，即係呢、這個我哋擺後少少， 擺後少少， 即係呢、這個係潮州佬啊，與習近平的。 暧昧关系， 暧昧关系，我哋记住呢个题目先，但系有时间我哋先讲讲 ，OK。咁但系总之，你俾我哋睇到你就 系 私人醒噶啦，咁、啊、但系有线嗰个又好有默契地又唔出声噶， 系啊，吴干净又出声、啊， 好啦，嗱、這、呢个已经系呢、這个系第一个不知所。 调翻转俾吴干净嘅话，你咪又屌， 啱啊，梗系屌啦，梗系屌啦，你要出喂，你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 公正 你要解释你基于咩嘢原因你俾柒佳先， 系啊。 柒佳唔系系咪即系话吴光正嘅才雄不及呢个柒佳势大咧？喂，你要讲清楚噶嘛，有理由噶嘛， 得罪人噶嘛， 你求其搵个人顶嘅啫，系咪先？咁我会觉得我觉得我有能力，比我觉得我有能力比阿柒佳高啊？点解唔系我顶啊？系咪先？你叫公平噶嘛？你又话要依法噶嘛？吴家产咁你啲咩？ 依法嗰个系政策嗰个讲嘅。 好啦。 姓梁嗰个冇讲过、啊， 姓梁嗰个成日讲，日日都讲， 冇做啊嘛。 而家叫依基本法添嘛，你老母， 勿忘初衷啊，仆街， 圣经添嘛，我哋就嚟每个礼拜去教堂啊， 揞一次啊， 本基本法唔系揸本圣经噶， 都揞一次啊， 啲耶捻啊，听清楚啊，每个礼拜开始揸本基本法，唔好揸本圣经啊。 系啦， 第二，好啦，翻嚟第二就系、是、你有一个你一喂，你有人够有喺香港市民。边个人喺今时今日够胆行出嚟去 run 个电视台啊？ 系 咁呢个边个够胆先？啊，政治上可能有风险、，OK？ 仲有，喂，营运唔到啊，根本系咪先？你点同 TVB 斗？ 我哋净系唔系 同 TVB 斗？ 我哋净系咪先？我哋净系知道 垄断晒。 我哋知道有一个人够胆 run 个电视台，但系个政府系唔能发牌俾佢嘅啫。 边个？ 哦，就系王维基。 得个啊嘛。 OK。 喂，咁又唔系喎。咁、啊、新台洋电视你都唔想搵啊？落地权啫嘛， 台洋电视都得噶喎， 系咪先？诶，仲有喎， 几元 咁？我阿乜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咧，一样可以噶喎。 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想带出样嘢就系话，你睇到其实今时今日，就算你话喂我开放啊，成个嗰、那个无疑嗰两条频道，我开放佢，喂边个敢做先？边个会做先？咁呢个个问题喺边度啊？咪又系政府责任咯？呢、这个政府衰到冇人得再衰。你好简单，你作为一个政府，小政府大市场，呢、这个系从来香港嘅概念。你有冇制造一个良好嘅营运空间，俾人去投入呢个行业先？喂，嗱，你话今时今日 run 个电视台，可贵可平嘅 ，OK？ 喂，但系喂。你实际个情况系乜嘢啊？你 run 个电视台呢样又唔讲得，嗰样又唔做得，系咪先？政治化啊，或者一定要讲阿爷喜欢嘅嘢，等等所有嘅嘢。喂，咁我要做得咁样，我要咁样，基于咁嘅条件先可以做个电视台。咁我梗系咁啊！你已经收窄到就系你一系红顶商人啦，一系爱国商人啦，系咪？总之一系同阿爷有偈倾啦，咁你先可以做得。其他人。 喂，你而家已經唔係一個自由嘅營商環境嚟嘅。我想講香港，喂，呢件事其實反映咗好，反映其實只係一個成個社會，而香港而家成個社會個縮影嚟嘅啫，係其中嘅冰山一角嚟嘅，成個香港真係玩完嘅。你話喂，即係你叫啲老人家一年後冚家產打開個電視機。撳嚟撳去就係無線明珠，無線明珠。喂，係好撚痛苦、好撚悲哀嘅事嚟㗎，真係悲哀啊！大佬倒退㗎，你諗清、諗深一層，我哋咪倒退先。我哋十零廿歲嘅時候，喂，嗰個文化意識形態啊，邊個會可能狹窄到咁嘅啫？今時咧，你打開電視，你睇下啲新聞，所有嘢喂基本法啦，點樣我好愛你啦個國家，我哋黐撚線噶嘛，大佬係咪先？咁你哦、啊，你有啲智慧咪唔睇咯？喂，大佬唔係人人都有智慧噶，係咪先？喂，勞苦階層，你完全都忽略佢嘅，呢個係一個精神娛樂嚟嘅喎。佢冇撚埋一個台，你而家好多個台啊！ 個政府咪同你講咯，睇無線咯， 玩完啦，係咪睇無線咯， 無線咯， 咁咪焗撚住睇無線咯。 即係而家香港倒退， 咁你就唔好同得㗎，冇問題，你就唔好同人講你一個國際都市，你真係即係。你連嗰啲沙地阿拉伯、伊朗都不如啊，大佬！ 唔係㗎， 伊朗都唔止一個電視台。 你諗下啦，曾幾何時我哋香港係三個電視台㗎？一接話接話得翻兩個接接話得翻一個㗎。 咁咪就咁咪倒退咯， 倒退到咁樣， 倒退到咁樣啊，係咪先？你而家做嗰、那個，喂，大佬，佢都係做開到做嘅啫。 嗯。 啊！佢又唔係你又講盈利，佢又未必。其實佢單棍冇競爭，佢都冇乜著數。咁但 係唔係啊？我諗廣告費會貴好多啦，係咪啊？獨資咗 你估淨係會靠廣告費咩？仲有嗰啲 source of income 叫維穩費啊嘛，佢都會收嘅啫。佢冇維穩費，淨係靠廣告費死撚咗啦。不過佢嗰啲廣告費。佢嗰啲廣告費其實好大部分係維穩費嚟㗎嘛，你肯維穩啊，我咪叫啲潮州佬啊、四叔啊嗰啲啊落廣告喺你度囉，係咪先？或者個廣告明明收喺10蚊嘅，我俾個15蚊你添啊，係咪先？咁你咪 即係仲貴過無線嘅可能會 係咯，咁你即係你話係咪玩完啦？喂，真係玩完嘅成個咁，你而家搞到點啫？成個香港嗰個傳媒嘅生態就係面嗰陣全部維穩，啲蘋果都係咁啦而家。你睇蘋果日報，喂大佬阿肥佬禮退咗落嚟，而家阿係咪葉一堅做啊？我都唔記得咗。總之喂大佬就而家已經明報化緊咯， 即刻 明報化緊，下一步就已經東、就再係就再嚟就東方化啦。OK， 喂你每日。喂，真系噶！如果你有留意，你有留意蘋果嗰啲頭版，即係喂，真係撲街冚家產嚟嘅咧。譬如好似早幾日啫嘛，你真係火都嚟埋噶。你睇到佢蘋果有個頭版講咩啊？唔記得佢點寫啊？ 講咩嘅先？咩新聞先？ 香港嘅酒店啊，寒冬啊，嚇咩咩大劈價啊？喂，突殺有界事咁啊！喂，你睇到你真係猛啊，大佬乜唔係香港所有人都？喂，你值得同情嘅咩？香港啲酒店係咪先？喂，佢死佢賤啦、啊！喂，一 piece season 佢加到冇加到黐曬線。 哇！鬼迷咁貴啊，冚家產！ 搞乜撚嘢啫？即係講喂 啊！讀一次俾你， 你讀一次。 酒店業寒冬，房價勁劈，五星平過時鐘。 係咪好似金融風暴 feel 啊？你睇到嗰條頭條啊？ 嗯、 即係嗱，你應該好同情啲酒店㗎，啲、酒店面臨大災難啊！系咪咁样？大家个感觉系咁噶？我做乜捻嘢？ 但系睇下今日 成日都系咁噶喎。 嗰啲咁嘅价钱，又边系咪一万一咁飙升？ 咪系咯。咁啊，所以你面嗰阵嘅传媒已经玩完，好谂咪翻翻嚟，咁啊全部走晒落地下啦，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呢啲咁样。系、又或者仲有啲乜嘢 嗰啲网上媒体咯， 网上媒体咯，系咯。啊，你醒嘅就网上媒体啫。喂，大佬啊，我哋始终做嚟做去，唉，我啲做咗啲十几年，有一个颇好。如果你讲个 rating 嘅增长率系高嘅、OK， 但系高极啊。 我哋都係小眾嘅。 我哋都半點到㗎咋。 中喂香港七百幾萬人，你問下有幾多喂，即係我哋我接觸面可以接觸到幾多啊？喂，我哋都冇辦法，我哋做得幾多就做多。 都話我哋一點都唔夠。 咁係囉，咁你所以你等你話亞視，你話亞視即係值唔值得同情？當然喂，即係個台可呢十年八年都係可有可無。咁但係即係好件事可以從好多角度去睇囉、或者就係話喂佢冇咗有冇人接上去做香港連 run 一個電視 run 多個電視台嗰、那個環境嘅生態呀、那個條件呀、都冇晒㗎喇。咁你香港咪真係玩完囉。 我真係好難相信應該以前呢可以有三個電視台，而家兩個仲 唔知。即係冇反對啲人，冇反對啲人成日講香港市場細㗎嘛，你老母咁以前呢香港得四百萬人。 係囉。我有三個電視台。 我哋僆仔嘅時候得四百萬人。 係咪先。 香港有三個電視台。 係囉。 跟住香港嗰啲戲院呢求喂拍到啲嘢鳩屎馬碌啲港產片呢都收二千萬三千萬嘅。最爛嗰度都收一千萬嘅、你睇下而家。然之後香港嗰啲唱片呢最爛嗰個啊都賣五萬八萬十萬隻嘅。啊咪賣三四萬賣五萬攞個金唱片㗎啦。然之後嗰啲呢賣廿幾萬嗰啲攞幾百金嗰啲。喂咁嗰時得四百萬人咋。嗰、那個時個市場好大啊。 陳奕迅 啊上嗰隻碟啊賣八百隻咋。佢自己話 啦，嘢都爛曬嘅香港，真係爛曬啊！直情係。 唔係，即係如果譬如呢啲真係冇得做噶啦，我真係覺得。 咪點解會咁樣？因為你困死咗個成個嗰個創意嘅空間啊嘛。喂，拍套電影 ，OK， 港產片你就冇市場噶啦。合拍片就大市場嘅，但係又呢樣唔講得，嗰樣唔講得，呢樣唔講得 ，OK。啊，唱歌嗰啲你又要擦下爺鞋。啊！然之後你想有啲反建制嘅意識出嚟嘅就打壓你嚇、啊！你而家嗱啲俄韻詩嗰啲經過雨傘之後，又可以變翻 independent 啦，差唔多。OK， 喂，咁你成個香港，你話唔死，真係唔死，係咪先？即係呢一代嗰啲年青人咪全部十下十下咯， 鍵盤戰士咯， 咪鍵盤戰士咯，激進咯，你想唔點啫？ 人多嚇人少咯， 點啫？ 冇話整 online 咯，即係 香港咯。你嗰個成個大戲個傳媒都唔屬於香港人嘅，完全唔屬於噶。咁你話你亞視嘅存在，亞視嘅存在有冇價值啊？又冇乜價值嘅喎。佢都唔屬於香港人嘅電視台嚟嘅，係咪先？佢又做啲嘢華南嘢嚟嘅， 都係無線又唔係香港人電視台啊！ 唔係無線都係咁樣啊，都係行緊呢條路啦，係咪先？咁你即係都係點搞啊？邊有歸屬感啊？唔好話愛國啦，愛港都就嚟冇啦。我點愛啫？我真係喂大佬都唔屬於我嘅而家香港。 唔係，所以其實應該嗱嗱臨咧，係開放咗個電波佢啊，等啲大陸嘅 港啊！ 唔係將啲大陸嘅電視台可以引入嚟香港睇，係、哎、還撚掂都係啊！ 呢 我遲啲睇湖南衛視。 唔係呢個遲早嘅事嚟㗎啦。 我真係遲早湖南衛視。 你咪遲早死咯。 係咯。 你咪遲早 而家唔死啊！ 講緊死亡咯。你唔係有而家嗱，你 睇電視其實某程度係一個娛樂。喂，但係而家呢個娛樂係狹窄到咁嘅。 而家 喂，我連一個會俾人洗腦嘅機會我都冇啊！ 而家已經行，已經步向緊呢個路線啦。 唉、哎，我前咗快快脆啦。 你有線，你有 now， 你就已經收你喂佢已經買，佢就已你就已經透過有線同埋透過 now， 你可以睇到好多中國嘅電視台啦、湖南衛視有啦，廣華南嗰邊、深圳嗰啲台又有啦， 即時 南方衛視你又可以睇到啦。喂，慢慢都嚟啦，跟住仲有中央台又已經滲咗入嚟好多年啦。OK， 啊，亞視都有播緊啦。咁你稍後可能唔排除嘅就係、是、即係無線亦都會要幫手要播啦，等等啦，喺佢嗰啲 digital 嘅頻道。 即係我 玩完 喂我唔係我烏龜嚟㗎，即係我成日咁講。既然唉都逃避唔到呢一个俾人洗脑同埋呢啲咁嘅洪流啦、 啊、 你不如 喂 你不如啦 短文流其实咁咋嘛 死快啲咋嘛还念都系啦 有朝一日你会见到香港呢、好似你返东莞㗎嘛、你到长安呢有长安电视台 而家唔去㗎啦而家 张木头呢有张木头电视台㗎嘛、有嗰个镇台㗎嘛我哋就嚟 low grade 到去嗰啲镇台度㗎啦每一晚呢、就淨係得返一兩次时间十二点中午十二点、或者夜晚六点 就要嚟播 新闻联播， 系啊，冇错，唔系个新闻联，唔系个新闻有自己制作嘅，系佢播完新闻联播咧，仲有半个钟头咧 自己制作嘅。 啊，我所谓一个香港嘅电视台就净系制作半个钟头新闻节目嘅，就讲下香港。系今日咧，梁振英咧就去到深水埗路出巡啦，好多老人家同佢握手啦，系啊，诶，佢又带，佢又好关心老人家嘅健康状况啦， 叫人唔好食咁样咯，叫啊，叫人唔好食烟啦， 呢个就系香港嘅电视台嘅终极篇。 跟住到十二点咧，跟住就诶搵个医生出嚟，系。你又唔该真生 cancer 啊！屌你老味， 阿杰斯， 嗱我帮你医就冇事啦。 阿杰斯唔会嘅，香港有咁多明星啊，好多有你老母咩？你诶再而家你睇陈奕迅，你边度？你香港睇喺电视台睇到佢咩？你喺湖南卫视先睇到陈奕迅噶嘛？系咪先？你睇到阿 Jam 咩？你要喺浙江卫视先睇到佢噶嘛？ 唔系喺台湾得， 一样有嚟自香港嘅 artist， 不过咧就全部咧自己睇晒大陆嗰啲电视台做嘢。 未必嘅，有啲唔系好红嘅，咪摆喺香港度咯。 未必，而家已经系啦，大佬真系。 你唔好咁讲嘅，我成觉得一日有得救，吓、啊、有得救嘅，有时可能有得救嘅。 有得 救，乜乐坛有得救，我觉得。 下世啊， 乐坛有得救， 下世有得救啊。喂，休息一阵啦，咁我哋嗱怀念下啦，怀念下亚视啦，咁啊都系拣下啲亚视嘅主题曲啦，拣翻只。唉，我估到你实践话，假如咁讲啦， 唔好 成日 大地 恩山啊， 大地恩情啊， 系咦系，萧山呢个礼拜都好准喎、啊，估呢、這个亚视嘅走势。 不如我真系可以评论下少少， 好啊， 我评论下少少啊，萧老人家话即系咧。佢由个亚视呢条花生开始炒起咧，个新闻一话亚视有机会执笠咧，佢就话亚视有机会执笠， 系 啊，跟住咧亚视咦有发布事喎， 黄维基， 未有黄维基，有啲发布事倾紧，诶亚视唔肯会执嘅，跟住转头又话执啦，喂我收到封亚视都系会执嘅，咁转头黄维基出嚟，喂黄维基收紧五亿啊，你嗰啲就系价钱都讲埋出嚟，哇成日转态咧转到咧真系。冇似真嘅喎，连最后嗰次都俾阿黄维基试一试。 嗱，萧生，嗱，头先嗰段说话系刁文流讲嘅， 系即系我就想 我冇讲啊， 我就想讲， 系 即系咧，其实咧无谓跟车太贴， 嗯 啊，何不让子弹飞一回先咧？你睇下我、一路以嚟咬住，嗱，我真系口错噶，咬住亚视唔会执笠、我赢足一年啊，未输过 ，OK， 到今时今日。都未必输噶， 我都错咗噶， 系啊，大家 我都错咗噶，我 未必输， 我系赌亚视系唔会执笠， 我都系， 但系 我哋赢，但系即系由呢一发生开始，我赢咗成年啦，即系有时企硬少少，错咗，哦，咪 但 系 我 都认错一次啫嘛，但系唔系喎，好似萧生你咁样，吓、你一错咗赢一次衰，又要赢一次叻，又要赢一次衰， 我一定帮阿萧生嘅， 我都话萧生， 萧生一个错，杰斯都有错到嘅，我哋都系估亚视唔会执单位，我谂就即系我哋估唔到一个咁神经嘅老细，呢、个老细系神经嘅，即系点讲都系神经嘅， 阿老萧唔好嬲啊， 好简单啫嘛。其实你话有冇转弯原地啊？讲多几句啦，即系你有冇转弯原地？其实 有， 佢只要嗰晚唔好摆黄维基上台咧、就点讲，我觉得点样都系 有一兜嘅 转弯原地。如果你系胡景超嘅，你咪31号，你咪讲胡景超出嚟咯。嗱、其实我话俾你听，呢条友真系唔系做嘢噶。其实嗰个实情系咁噶嘛。其实个通话咩嗱？第一，你可以睇到政府个态度啊，香港政府个态度，香港政府态度系俾足晒面你噶啦， 俾足机会你。 大佬啊，你11月30号到期，传统上要喺旧年嘅11月30号之前，香港政府系应该通知你续牌又唔续牌噶嘛？而家已经拖到嚟，而家都4月啦， 即系所谓系咩行政公义啊， 系啦， 公义啊嗰啲， 即系梁振英都浪到冇得再浪噶啦。OK， 讲大话讲到晕。 咁你作为亚视嘅老细，如果你有心，你系有心要即系救呢间公司，或者转股份嘅、其实你一早应该做啦。嗱。胡景超其實應該唔係第一日出嚟，唔係 announce 第一日出嚟 announce 㗎啦。佢嗰間乜嘢德勤嗰間嗰次講話有幾個白武士，有其中一個係胡景超嚟㗎嘛。另外仲有邱濕根個仔啊嗰啲咁樣，嗰次已經有㗎啦。好啦，好簡單啫。你嚟到3月31号嗰、那個其實係已經係另外一個最後嘅 deadline 嚟㗎。 其實喂個政府對你已經忍無可忍啦、嗯。你唔淨只要 announce 一個老細啊，個新老細啊，你仲要俾翻一個 proposal 出嚟噶嘛？嗯、就係個新老細點樣去營運呢 間公司 啊嘛？ 點會唔蝕？ 喂，佢到三月三十一號都冇噶，佢、 嗯、 哋去到四月一號求其 up 個名出嚟。即係如果我係 張振華， 我係嗰啲梁振英啊。仲有啊，边个啊？ 苏锦良、 苏锦良啊，仲有通讯局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唔、那個、知边个 人 啊？ 系啊，唔识啊。 喂，我会点睇你呢条友？喂，你玩到我透啦！ 你仲要 你老母 你 有有， 你仲要搵你王维基嚟大我？ 你有冇诚意啊？你四月一号求其怼个名出嚟，我唔钉你啊！我都唔系人啦、啊，系咪先？咁你其实即系做最后，真系死喺一个神经嘅老细度。其实佢唔使死噶，因为佢死咗，其实大家都好烦。即係大為大家添煩添亂啊嘛！ 政府而家點算咧？ 你一早你一早你咪懟個胡景超出嚟咪搞掂咯！我唔理，而家你使乜成日又話啲咩乜嘢條嗰啲數又傾唔埋啊乜嗱佢係荒謬嘅，再講咩自己墊咗20亿出嚟，要新接手嗰個老細還翻 20亿嘅， 有冇搞撚做啊？ 咩生意嚟 啊？我係胡景超啊！喂，阿黃星先生。大家身份一樣嘅啫，大家出嚟都係 愛國嘅啫，都係愛國嘅啫， 都係愛國嘅啫，愛國行為嚟嘅。你冇搞錯啊！你愛國要我幫你找數， 我幫你找20亿， 咁我下一轉嗰個未必保 20亿， 係咪有個 clause 所以話我訂我嘔幾多出嚟，下一轉嗰個再同我找數？喂，以我冇呢個先例啊！你墊出嚟就第一。你自愿嘅，第二呢个系爱国行为，第三你柒啫，关 咩 事？关人咩事啊？ 即系我可以咁讲，喂，如果你唔系垫呢个20亿，你可能打捻咗靶啦，都话声咧， 系咯， 系咪先？啊，你徐才厚嗰边噶嘛你，大佬？ 呢个人啊，本身唔系姓王啊，呢个人姓成啊。大佬嚟自皇族啊，都唔系叫皇族嘅，姓孙怀嘅后代啊。都算丢架丢到大佬姓孙怀，跟住喂帮。喺李鸿章嘅庇荫之下，喂大佬，洋务运动啊，奉献过几多出嚟啊？招商行所有嘢佢买啊，当喂跟住然之后佢啲后，佢啲仔啊，姓老六啊等等嗰啲，以前喺上海搞足球队，搞成全部 十个电视台搞出嚟啊， 男队嚟噶，大佬啊，李惠堂啊，中国球王李惠堂啊。喺香港住啊，都要上上海帮佢踢波啊！屌你老母嚟到呢啲第唔知第三代、第四代啲柒捻到咧， 第四代啦， 啊、 五六噶啦， 四五六啦吓、啊。总之啊，呢个姓盛啊，其实唔系姓王啊，跟咗老母姓噶咋、嗯？唉，总之系丢架啦。听歌。嗱、啊，拣嚟一歌咧，其实都系冇办法啦，走唔甩啦，都系啊，萧山嘅年代嘅，萧山就做紧。嗰陣當年都係做緊呢個亞視總監嘅，咁啊1981年到啦，咁啊但係套劇唔關事嘅，監製啊賴水清，賴水清今時今日嚟咧悲哀啊，賴水清喺邊度啊？咪喺大陸拍緊劇咯，套 super 嘅《天龍八部》啊嗰啲啊，全部又係佢拍，大製作都係佢拍噶，嚇咁咪咁啊！你話喂香港製作人有冇得撈？你香港冇電視台佢都有得撈噶，一樣可以翻上大陸撈到依家風山水起嚇。咁啊呢套就係當年咧賴水清，唔知係咪第一套啦，唔係第一套，第二套咗緊啊，《甜甜24味》啊，哇！阿迪都未出世，有啲咩人做啊？ 有个大眼嘅，好似有张国荣， 倪思培啊，大眼妹啊，好靓啊， 张国荣， 张国荣， 车宝，车居保罗点读？ 男仔有三个嘅， 车保罗、 莫小聪、钟保罗， 吓钟保罗， 跟住仲有咧就系呢个张 国荣，风华 三个，跟住女主角三个嘅，记得边三个？倪思培有一个， 系咯， 跟住仲有一个系边个啊？ 我知道佢咩？ 哇，有样，有一个我都唔记得咗， 面圆圆 嘅，关之琳有嘅，有嘅，关之琳有，仲有一个。啊，仲有一个系边个咧？谂起先，话俾你听，谂起先，咁啊好多 好一路啊，而家 亚视嘅一啲青春剧啦， 自杀咗咯， 咁啊青春剧其实咧嗰阵时候好兴嘅，譬如话除咗《甜甜廿四味》，仲有咩？仲有蔡枫华，火同呢个香港电台商业电台一班大宅 DJ 嘅咩啦？阿邓颖系咪邓？啊唔系， 邓海林， 邓海林，仲有个咩诗咧？啊，突然间唔记得咩诗啊？嗰啲哇，冇理由唔记得噶嗰啲。即系我哋老一辈嘅集体回忆，叫咩剧名啊？ IQ 成熟時啊嘛，係咪先？喂，蔡楓華幾正啊？正，仲有呢個 驟 雨中的陽光咧，係咪先？啊，拍又係拍車保羅，仲有嗰陣時，哇，真係即係大家嗒得杯落嘅陳秀文咧，係嘛？咁好多呢啲青春劇㗎。咁啊，聽下呢一歌啦，盧業薇主唱嘅《甜甜廿四味》，懷念一下亞視啦。咁啊，休息翻嚟，我哋再講下其他話題啦。 人人望見掉頭走。但我依然跑上前，为了今天的我，有我信念，耕种再收田。人人问我做成点，渐觉心头苦过往年，但我轻轻一笑，高声讲，不能信谣言。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加一天。也每日变，从开始着力追求我美梦，也间中感慨万千。人人问我为何如此，但有苦茶先喝完。廿四尾搭震下，金金地心头似蜜甜。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加一天。也每日变，从开始着力追求我美梦，也间中感慨万千。人人问我为何如此，但有苦茶先喝完。廿四尾搭震下，金金地心头似蜜甜。廿四尾搭震下，金金地。心头似蜜甜。